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纪念清华简入藏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成果发布，请听报道。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集共发布竹简107只，收录8篇简文，其中《舍命》为西周册命文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德宽表示，这篇《舍命》当是尚书中失传已久的囧命，也证明今本尚书中的囧命是伪古文。 这一篇呢，文献中有记载叫囧命，它那个囧呢写的是两个臣字，大臣的臣，下面加一个大，再加两竖，这个字读音都囧。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呢，就发现传世的那个尚书是伪古文，差不多字形相近，像是汉代人造成了误读误认。那这次就把真本找到了，不叫囧命，是叫舍命。 除舍命外，其他7篇，比如邦家之政、治邦之道、天下之道等，是一系列富含治国理政思想的文献。 像为官你要怜悯，在处理诉讼案件的时候不能接受礼物，多篇文献中都强调正人为贤，不要考虑到贫贱，就是看他的能力。 2008年，近2500枚珍贵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园。自2011年初发布第一集研究成果以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每年一册的速度推出清华简整理报告。在目前已刊布的30多篇文献中，仅有少数有传世文献可与之对照，大多为古书一集。其中科技史方面，清华简第四集收录的算表作为我国留存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去年经吉尼斯世界纪录独立核实认证，这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工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家博物馆大唐风华展览已经恢复开放，按原定展期顺延2个月。展览分为文武安天下、皇室的珍宝、长安多丽人、齐烈散歌臣、大唐异乡客、学礼共归真6个部分。近120件套唐代精品文物是从陕西历年出土文物当中精心甄选，能够代表盛唐发展水平的代表性物证。咏怀初心，陈玉明师生作品展正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展览展出当代现实主义创作重要代表人物陈玉明及其学生的作品，包括巨幅主题创作、人物山水写生等100多幅画作，参展画家78人。山东艺术学院建校60周年美术作品展将于本月22号到12月2号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以时代的温度为主题，通过全面回顾，梳理了山东艺术学院60年的美术学科创作和教学成果。中国唐卡艺术精品展本月23号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以历届中国国际唐卡艺术节获奖作品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及著名刺绣、堆绣、镶嵌工艺大师等作品构成，充分展示近年来唐卡艺术发展当中涌现出的精品力作。世界上最有名的老鼠米奇昨天迎来90岁生日，米奇成就了迪士尼，也温暖了亿万孩子的童年。米奇的版权将于2023年到期，届时他将进入公共创作领域，成为社会共有财产。 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十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二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则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又来到了每个周一这例行盘点的时刻啊，跟别人盘点不一样，这个别人的这个商店里面盘点一般都是在一个末尾的时候啊， 哎， 月末啊，这个季末的时候， 嗯， 越寂寞咱们越要热闹一点啊。 哎，对了， 今天这个四点有戏小盘点，我们的小甜点就要说说刚刚过去的周末啊，这个票房情况以及各位您喜欢的那些影片究竟有没有入榜。 嗯， 另外呢，在下半时段还是跟大家继续来展望一下本周即将到来的强档新片。最近的时间说强档新片四个字啊，有的时候心里都挺虚，每周可能有那么一部就不错了啊。 哎，对， 在国庆之后我们知道经历了票房的小的低谷，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 嗯， 从上一周开始，不是，应该从上上周开始。上周的周末呢，我们知道《毒液》来了之后啊，确确实实是 不一样， 哎， 确实不一样， 掀起了一阵啊这个风浪。 嗯，这个简直是这个《毒液》虽然带着毒啊，这是一针强心剂籽儿，是吧？ 籽儿， 票房就籽儿， 哎呀， 上来了， 哎呀。这个希望不跟血压一样，这个票房确实在这两周呢表现比十月末的时候要强得多了， 强多了，是。 我们看到在上一周这个票房呢继续是保持了一个比较火热的一个状态，总的这个入账情况大概接近上一周啊，说的不是周末，上一周呢大概有10亿左右了。 嗯， 虽然呢比这个毒液来的那一周呢情况稍微的差了一点点，但是依然保持了叫国庆档之后的第二高峰。 好啊，这个不容易啊，第二高峰都是哪些影片撑起了这个高峰呢？ 啊，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其实跟大家展望新片的时候说到了那么几部电影。首先呢，神奇动物这是啊首当其冲的，没有办法，它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除了毒液之外大家最关注的一部电影了。 嗯， 另外还有无名之辈啊。 嗯， 这个确实这回还真的不是无名之辈啊。 哎， 接下来有梦境之源，还有一个很长名字的叫有五个姐姐的我就注定单身了啊。 哟呵， 是吧？ 啊， 但是名字长没有。 嗯， 名字长这个不一定票房就好啊。 哎， 在票房排行榜上前十几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名字了。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么有两部新的电影《神奇动物》和《无名之辈》进入了这个票房的周末排行榜单，究竟这个排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马上来进行今天的周末小盘点。看看今天的这个小甜点合不合您的胃口。 哎，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是从周五开始算到今天的下午2:30，这个票房的排行榜上我们看到了两部新的电影的名字，一个是无名之辈，一个是神奇动物、那么其他的榜单上的位次呢还是被老电影所占据、在全国大盘方面，我们看到排行前五，说排行前五啊，这个第六名也提一下，你好之华是排在全国大盘的第六位，榜单之外的那一名、那么排在全国大盘的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五位的是国产动画片恐龙王，依然是这部电影 这个其实在我们上次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重视，但是他还是拿到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吧， 还行，2000多万的票房、对于一个中规中矩的没有太多亮点的国产动画来说啊，就是还算不错了、 对，宣发力度没有那么大，在上一周的周末还是有1000万的入账，排在全国大盘周末票房排行榜第四位的是《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啊，这部电影呢，在两周之后依然有1800万的票房入账， 这个我感觉有点后劲不足啊，是吧？ 你要说啊，再往下走，恐怕他遇到还有更强劲的对手啊！ 是啊， 马上这个破坏王要来了。 哎，对了啊，那么累计是1.2亿啊， 对，1亿2000万了。 哎， 那么排在全国的第三位的应该是电影《无名之辈》。刚才已经有朋友来报道了啊，这个打卡的朋友都说已经看了《无名之辈》。《无名之辈》在周末的票房收入情况是这样的，他在不到四天的时间里面拿到了7089万的票房。如果加上前面的电影场的话，应该差不多有7200万的票房。我们看到现在数字显示是7136万，今天我觉得突破一下这个8000万，不知道能不能啊有这样一个后劲儿、因为无名之辈在很多人的这个眼中还是口碑非常不错的一部影片， 口碑不错，但是就是说有大差，但是体量稍微小点、 就两边的这个石头块太大了啊，夹缝当中求生存啊， 你这名叫的无名之辈、是吧， 没有喊响是吧， 是啊， 排在全国大盘第二位的是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他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新片啊，进入到周末票房排行榜当中，排在第二位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但是呢，这个2亿6000多万的成绩，如果和上上一周加入到影视当中的《毒液》来相比的话，真的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哦， 《毒液》致命守护者排名在全国大盘依然是第一，它的最新的这个周末还有3亿6310万的票房， 哇，这么猛！ 所以它现在票房已经达到了14亿3200万，总的票房，这是全国方面。我们通常会来对比一下北京，也就是咱们在北京看的电影到底和这个全国的这个排行情况有没有什么出入呢？首先来说，最简单的一句话解释一下，就是在北京方面，我们看到第一名和第二名，以及第五名和第六名是有这个刚好是一个相反的成绩。那么在北京的大盘方面，周末刚过去的周末，《你好，之华》是排在了这个全国排在了北京周末票房排行榜的第五位，刚刚好是入了榜了。那排在第四位的依然是《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第三位是《无名之辈》。刚才说了，第一位和第二位呢是打了个次序的颠倒，《毒液致命守护者》在北京的大盘方面，全国大盘我刚才看到它是第一名啊，北京大盘方面它在周末排到了第二位，2179万的周末票房成绩。而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呢，在北京拿到了2622万的周末票房，所以它的累计票房已经在北京方面排到第一位了。 哎，所以说这个看来北京的朋友们正喜欢神奇动物， 就是哈迷比较多嘛，是不是讲？ 对对对，确实是哈。这两天确实听到大家这个口口传颂啊，就是至少神二啊，神奇二啊，这不算神二啊。 对， 这神二比这神奇一一点不次，是吧？ 这个我们说啊，这个神奇动物在哈迷的心目当中确实是应该口碑非常好哈。但是这次的票房表现呢，我们看到跟毒液来相比，真的还是差了一大截， 就差了一档感觉， 对啊， 是吧？这体量上的毒液就是10亿往上的，我觉得现在这个大片 没问题了， 是吧？这个大片的这个分的体量，你从开 十亿起步是吧？ 开片对这个电影的这个体量，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电影，对吧？毒液这绝对是可以说跟漫威所有的电影都不相上下啊，可以去往这个第一个这个叫超级巨星的这个级别。但是这个神二呢，是神奇二是吧？或者叫罪二吧， 罪啊， 还是差了一些啊，还是差一些。 这个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呢，应该是备受期待的，但是没有掀起一个票房的狂潮，这就是大家可能有目共睹。第一天虽然拿下了39.3%的最高排片，但是当天晚上夜间的票房就被 上映已经一周的毒液给反超了。这个确实让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然后在这之后我们看到两部影片的差距越来越大。毒液的周末三天，如果是算三天的话，报收是3亿2300万，高出神奇动物首周末票房40%。这个你想，一个新的电影到来，应该是如果是体量差不多的话，它应该是有很强的冲击力，但是没有想到啊，低了40%还毒。 对。 我们看到毒液现在累计票房是14亿3200万，在未来几周呢，有这个专家分析说，应该是难有对手，难有敌手再出现啊。总票房有望是超过20亿。如果是真的达到20亿，就刷新了所谓的叫单集的超级英雄电影在国产在内地啊，在内地这个市场的票房记录。 哎呀， 这就厉害了， 蜘蛛侠都气死了啊！拍那么多遍，拍这么多年。 对， 也拍不过这反派是吧？ 是。那么在这个毒液和神奇动物争霸的时候呢，国产喜剧电影《无名之辈》，我们刚才说了嘛，夹缝当中生存，一开始只有10%左右的排片，然后这回拿到了全国的周末票房季军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这部影片还是不容小看。来看看具体几部电影的表现。神奇动物二，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说到了，这个在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口碑确实差距挺大，因为对于普通观众来讲，很多人表示说看不懂，首先是因为线索太多了 啊， 这个里面人物众多，线索又非常非常复杂。 我是跟你说啊，我都没敢去看，真的 啊， 这准备先看一下一，先看一看不明白的地方呢，再往回看。 哎，我借一位这个高手啊，这个哈迷的说法来劝你一下，先看一不如先看七。 哎呦呵。 哈利波特七 哦，哈利波特七， 但是哈利波特七里面有很多东西跟这是 相关的， 有接驳的啊。那么一呢，肯定也不能错过，所以，对我们普通观众来讲，我们不是小魔法师啊，所以在这一点上，真的是跟大家这个看法可能有出入。这个影片的口碑呢，确实这回也受到了普通观众他们参与评分的影响。豆瓣评分现在是7.5分，如果按照原来的想象的话，像这样的就是这个神奇动物系列电影，应该评分在高于这个位置之上。 对， 在北美呢，我们看到烂番茄网站给影片也打出了一个新的新鲜度，是40%。 啊， 你没有想到对吧？北美你以为全是魔法师 啊？ 哎，他们也有众多的麻瓜， 这也太低了，这个。 对，是比较低，爆米花指数呢是74%。观众评分如果满分是5分的话，我们看到北美的观众评分是3.9分，不是很高啊。然后在内地首日票房刚才提到了一个数字是8580万，单日票房不及上映一周的毒液。再次重复一下，毒液真的这回把神奇动物的这个票房挤压的太多了。神奇动物二呢，因为刚才说了嘛，它这个可能主线还是以那个小雀斑出现啊， 对， 来对抗格林德沃，但是呢里面的其他的前因后果啊，众多的人物，如果在这么一部单集电影当中要交代清楚的话，难度太大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是 J.K. 罗琳编剧的责任，叫野心太大，人物太多，故事线索杂乱，导致整体有所涣散。 哎呀妈呀！ 啊，这是 这么大批 评意见啊，这批评意见。但是喜欢的也喜欢的不得了。你看《神奇动物》有一点啊，至少是这个路人和粉丝都很喜欢的，就是它这个影像啊，包括里面的神奇的想象力。 哎，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看，包括哈利波特就是奔着这个去的。 哎哎，你就是我不认识那些动物们，他们也不认识我啊。就是看热闹， 你看热闹 也非常好看， 跟听书一样是吧？ 哎， 那证书没什么玩意儿，老听里边那个七七八八的扯淡，你说也挺高兴啊。 说点野史什么的。 哎， 这个当中的动物最有名的，你看秀秀依然还是啊非常厉害的主角啊。还有这个护树罗锅，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邹吴，这个不是你知道吧？中国的那个神话当中的动物 哦， 在这里面出现了，而且据说在这里头还有重要的作用。 嗯， 没有看的朋友们应该关注一下啊，在看的时候你主要看看中国这动物是 不解释，真不知道，我以为是拼音的邹吴族。 哎呀，哎，还有啊，说这个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这个关系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哦， 这个反正关系比较复杂哈，就是比兄弟还要亲密。 哦， 但是呢，在这里头隐藏了很多线索，所以。你看说好的也是说从这一点上他们非常想看这个段落的情节，说不好的就是说你看这铺垫都是为下一次做准备的，这又是一个叫当布利多大战格林德沃的那个前面的超长预告片。 哦， 这部电影就是 这 样的，这 就跟那个侏罗纪世界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是吧。 哎，所以众说纷纭，我觉得 这个过渡性的其实是特别难拍的。 是是 特别难拍， 所以听到他们都在这样说那样说的都有，不如自己看一看。 好， 我觉得有可能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那个亮点呢，是吧？收获点小惊喜， 哎， 未尝可知啊！来看看我们说过的这个神奇动物之外还有哪些影片。其实刚才说了，在这一周，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进入大家视野的除了神奇动物之外呢，也基本上只有一部新电影了，就是《无名之辈》。 哎，这个《糊涂旁观者》跟我们说了。连续两周把票房贡献给国产片， 嗯， 上周是跟着张帆一起看的《你好，之华》，是吧？这周是跟着张帆一起看的《无名之辈》。 我们这个兴趣爱好非常的相似嘛。 哎，跟着张帆看，这是我家的啊。糊涂旁观者说，我只想说，国产片只有质量好，不怕没有 观众。对。 另外呢，恭喜四点有戏打破了说谁谁不火的魔咒啊！你们上周五说的《无名之辈》，这周《无名之辈》口碑票房双双飘红。哎，关于四点有戏说谁谁不火的这个事儿，我们坚决不承认，是吧？ 不是，上次是谁说的？你不承认？ 不承认啊？ 说了也不承认。 为什么呢？我们找到办法了。为什么能够打破我们说谁谁不火这魔咒呢？我们都说。 一个不落下是吧？反正一周好几天呗， 总能蒙着一个。哎哎， 说说这个《无名之辈》吧，我觉得跟《糊涂旁观者》说的就是有相似的地方，它真的是口碑非常好，但是票房方面呢，没有说那么的爆款啊。 嗯嗯， 确确实实没有达到特别特别好的预期。 嗯， 这个《无名之辈》上映第一天票房不足千万，这是在第一天，你知道啊？ 嗯， 哀鸿一片呐。 啊， 当时好多人都觉得。打抱不平， 嗯， 为什么这么好电影你们不看了、啊？好像是这个态度。我看影评人确实有，但是在周末是一匹黑马，我们不能不承认，因为好多就是跟这个电影不太相关的电影人，他也给这个电影打广告。 嗯， 跟这个拍那个叫什么，《飞驰人生》，就是在新年要来那个韩寒啊， 韩寒， 他也在这个微博上给这个电影啊做宣传。 哦， 他推荐大家看这个电影。 嗯， 所以一时间呢，可能他的粉丝啊也会贡献点票房啊。 哎， 无名之辈应该是饶晓志导演的第二部长片，小成本嘛，但是吸引的这个演员都很有名，陈建斌、任素汐、潘斌龙啊，还有我们知道这回大象席地而坐啊，这个张宇也是当中的一员。 哎，我觉得其实他很不容易，在哪儿呢？就是你要看他上映的这个时机。当然有人说了，这个完全是一种差异化，是吧？ 差异就是跟别的那些大片超英啊， 对呀、 啊，什么神奇动物 不一样，就是你看现在人家头顶上，所以他跟这俩比，他当然是无名之辈了。 嗯， 你别看你任素汐是吧，文艺女青年是吧，陈建斌文艺老男青年， 但是 你 IP 制作成本都 大，当然了，你跟这俩比，一个科幻大 IP， 一个魔幻大 IP， 你一比，你可不就无名之辈了？ 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吧，这夹缝里边。生存出来这么多票房， 嗯， 而关键我觉得这个电影就这种小体量电影最关键的还是评分啊、 嗯、 而且后面肯定它的这个持续的效应会更长一些，我觉得 7000多万的票房，我今天做了一个实验，我看了一下附近几家影院、嗯、这个电影排片以及这个占座的情况 啊、 哦、你知道很多影厅在今天下午今天晚上的时候这部电影的影厅是满的、 啊、是吧， 那在周五和周六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的、 嗯、对对 对、 啊、所以这个口碑发酵啊真的很厉害， 哎，所以说这个才是一个叫正向的叫市场影响， 对， 你必须得通过口碑带动，而不是说其他的东西 花里胡哨的宣传一堆， 哎， 最后大家一盆凉水，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好现象，不怕这个叫这个开头啊，是吧？无名， 对 对， 对， 往后看，咱们叫低开高走，那正好， 嗯， 是吧？ 无名之辈，这是刚才说过的这部电影，应该我们周五是拿方言电影来说这个的，是吧？ 嗯， 方言电影呢。确实我在周五呢也说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就是对于西南地区的观众来讲，可能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别扭的地方，因为方言的准确不准确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哈。 嗯 嗯， 嗯， 这没有办法，这是人在一个地方嘛，水土的关系。但是呢我也想到说这部电影，你看饶晓志导演是他是贵州人，但是这部电影他放的这个拍摄地故事发生地是在贵州的都匀、 哦、 他的电影里面展现的那些场景都是都匀， 嗯， 都匀应该是贵州方言，那虽然都叫西南官话，但这回呢这个也有人问他说，那你既然找的演员们基本上都说了重庆话是吧， 嗯， 找的这四川方言，那为什么不直接放在重庆呢？他有一个回答、 哦、 我也很有意思，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原来到重庆看过景去探过啊，但是他觉得重庆感觉很繁华，最后呢他要的那个效果是都匀这么一个小地方， 哦，清清冷冷的， 哎， 是吧， 哎哎，你说的真对，那个电影看的时候真的觉得有些地方虽然你看的也有那个招牌啊，也有那个集市啊， 嗯， 但是一跟那个水跟那个桥一搭配就是清清冷冷四个字， 嗯、 跟这个小故事还真的是相得益彰。 南福尔摩斯说，你们周末盘点这个名字给人错觉今天周五啊， 太好了， 对， 对，特别好， 达到预期了， 不上班的话，那个别怪我们，别找借口啊。 刚才说到的，这是周末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当中，大家选择的最多的两部电影，这也是可能不太容易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么长时间以来，但凡有新片加入的时候，都会多提到几部，但是这几周这个形式不太一样。 嗯， 你发现就是除了那个大片之外，最多有一部能够进入市场的一个焦点。 哦， 你看刚才说了半天，就是无名之辈能够跟在两部超级大片的后面。 对对对，确实如此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有什么看点呢？ 接下来我们就得来为大家预告一下啊，下半时段我们会提到的电影，在本周即将出现的电影。哎，各位知道了吗？憨豆又来了啊！ 憨豆来了，哎呦， 憨豆 这是老特工啊，是吧？ 然后还有我们会看到《无敌破坏王》第二部 啊， 这是赵亮非常期待的电影。 对对对， 哎，你就那么喜欢反派？我发现， 不是，人家老 喜欢， 人家说我这英文名字就应该叫拉尔夫。 你呀， 说我长得像那无敌破坏王。 哎呦喂， 我脑袋挺圆的，没他那么方啊。说的我都方了。 你的那个云尼洛普在哪儿呢？ 不告诉你。 哎，你必须得回答在家里 啊。好嘛，在游戏世界 告你啊。然后这周即将到来的还有两部电影，一个是中国蓝盔。我们知道维和步兵营吧？ 嗯， 其实有相似题材。 对 啊，维和部队的故事。然后还有一部叫忠犬大营救。 嗯， 几部电影呢，应该说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那种体量， 嗯， 但是呢恐怕都有一众自己的忠诚的粉丝。 哎呀，我们四点游戏任重道远呢。 啊， 再烧一把火让他们火一火。 这个话从哪里来呢？ 你说体量不大嘛，他们的火爆就靠四点游戏了。 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各位在微信平台上还可以继续发言啊。每个周一虽然是盘点时刻，那盘的是大家在周末的看点，包括在这周你还会关注哪一部新的电影，告诉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哦，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新出来。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说啊，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两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0023。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 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东二环建罗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北双向车多，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北双向也是车行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远通桥白家楼桥南向北也是车行不畅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啊，今天是一个盘点的时刻，也是一个展望的时刻啊，因为每个周一呢都是这样啊。上半时段我们会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对哪部电影最钟情，哪些呢可以进入到票房的排行榜。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就要来展望一下这周还会有哪些新片加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刚才说了几部电影的名字，各位可能都比较了解了，《憨豆特工》的第三部，《无敌破坏王》的第二部，还有咱们国产的两部电影《中国蓝盔》和《忠犬大营救》。这四部电影呢，基本上是在这一周主要的这个份额，应该就是他们所占有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当中呢，可能应该最吸引普通观众的，还得算是憨豆系列吧。 哎呦，这个老憨豆啊！特别可爱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憨豆是不是还有这个十足的印象。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还是他那些系列的幽默短片。 对广告系列 是吧， 就通常我们把它就是纳入到广告系列当中来看，实际上它就是幽默短片。 对， 在哪看啊？巴士上啊，是吧？在这个飞机上啊，特别是长途车上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你这就属于这不是忠实的观众 哦。您是全买的？ 我是集中一起看。 你大概看这个憨豆的时候是你多大年龄的时候？ 不记得了啊，多大时候都看， 从小就 他是时不时他就出来啊。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考试那个环节啊，他有一个片儿专门讲考试的啊，无所不用其极啊，就是那个作弊的那个手段 比天才枪手还厉害。 哎，最后这憨豆在考场崩溃哭了，太可爱了，那片儿真逗啊。 他是涉及到这个生活或者是工作的方方面面， 对， 就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会出现憨豆这样的形象。 嗯， 憨豆这个形象呢，你刚才提到这是在就是普通的幽默短片当中，他的戏里其实有很多哈。 嗯， 那后来呢，有了憨豆特工这个系列之后， 他就 形象一下就变了。 对啊，就变成一个、应该是历史上最不靠谱的一特工吧。 你说的对， 除了有一些就是我们看的有些电影就是讲那个动物特工的之外、是吧，什么猩猩啊小狗啊、除了那些之外、他就是最不靠谱的。 就这么一个特工的形象啊，憨豆特工、不靠谱的特工，他在英国市场包括在全球的这个市场呢，总的来说收获都是不错的，因为已经拍到第三部了呀、你想想、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系列的作品，但是呢一直在美国就是红不起来。 哦， 你这他们就很多人就分析这原因，为什么这个憨豆特工在美国那儿就不吃香？ 为什么呢？ 美国特工太多了。 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就是对于他这样一个形象呢，幽默短片他们跟你一样是能接受的，但是放在特工里面他们就没有英式的就是对于这个生活啊、对于幽默的那样的一种态度了。他们觉得这不应该是特工的形象。但是你知道英国是盛产特工的国家哦，是吧？ 对 世界上最厉害的最老牌的特工在哪儿呢？还是在英国。 还在英国，对 吧？ 对， 这个憨豆特工第三部究竟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听着预告片跟大家一起来先听为快。听着那么不像憨豆特工来了。 特别正经的这个。 对， All the good men gone, and where are all the guns? Where's the streetwise Hercules to fight the rising sun? 跟其他的我们看到的新的特工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部特工的最新的系列呢，它也是要讲一个，就是开始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就是英国啊，有网络被黑客给攻击了，所有的特工身份，全世界全暴露了。 哎呀哈 啊，没办法了，所以只好挖掘了一下，过去也是个特工，后来已经退休教书的啊，这个 Johnny 啊被重新的召回，然后要重担重任。要去拯救世界了。 哎，他开着车是复古版的阿斯顿马丁啊，踏上了崭新的任务之旅。 Destination South of France, sir. Arm the missile. They're just cyclists, sir. They're French cyclists, Bob, and they're obstructing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没骗人啊，声音还是他的。 哎， 就他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过去我们讲在幽默短片里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表情为主。 对， 后来这个发声之后大家觉得哎更立体更鲜活了。 这个电影的人设很有意思啊，他这个设定为叫做传统对抗数字世界这么一个感觉、 听着像动画片呢。 哎，这嗨，就是这个强尼呢，因为他是个老特工嘛，远离数字世界，等于跟今天的生活有点脱离哈。 别的特工会用他不会用 啊，不用，对今天的特工的高科技产品视而不见，是吧？这个正好跟传统的英国特工片是正好相反，对吧？哎，然后呢，他 王牌特工 啊，是这个什么智能手机没有，是邮件， 不接 啊，然后在这个重返特工行列，这个执行任务期间，拒绝任何先进的特工装备，用一些什么棉棒炸药啊，是吧？就是特别老的那种武器啊， 就是别人淘汰了， 哎， 怕稀罕， 对，哎，就是这么一个人设啊。这个可以想见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憨豆的演员本身叫什么呢？罗温·艾金森，记得啊，他的名字。这个艾金森先生说了，说电影啊就是通过实体和数字世界的碰撞来制造一些笑点。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他开那车叫老的 啊， 特别老的 阿斯顿马丁， 阿丁是吧？来，我们听一下这个片段啊，这就是他在带他再重新出道啊，就是重新来挑选武器了。先挑什么呢？先挑坐骑 啊， 先看看那选车，到车库之后啊，大门一开，跟他说随便选啊，这个混合动力的随便选。你看他怎么回答的 ？Right, transport. So take any hybrid you want. I'll take this one. Oh, don't be ridiculous English. This car's a relic. Drinks petrol, leaks oil, has no passive, let alone active safety features. Do you know what else it doesn't have, sir? Satellite navigation or a single computer chip. Making it completely invisible to a digital enemy. The equipment agent English requested, sir. Thank you. Phone box? Yeah. That high-tech villain of yours will never see us coming. 那时候憨豆先生确实是个直肠子，就是让他选车那么多的混合动力全是漂亮，我跟你说你要看了眼花缭乱，任选一辆都是特别的棒的，特别帅的，但是他选了一个他最老的那个阿斯顿马丁啊，我都叫不出这名字，人家跟他说了，说这个没有安全装置，不要说主动安全装置，连安全装置都没有，然后手机呢给他直接扔垃圾桶里，所以这样一个就是复古特工的形象，在《憨豆特工三》里面，这是一个特别的人设啊。据说在这里面呢，他会跟像英国的著名的女星艾玛·汤普森啊，来有对手戏。这个演谁呢？演女首相。 哦，对。 然后这个， 据说这个首相反正挺烦他的哈，就本来这个事情比较焦急了， 都不愿意用他 啊。然后 没办法， 憨豆来了之后就是更乱了。 对对对。但是最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片子呢，这个编剧啊，前两部作品在全球不是票房还不错吗？曾经为他们执笔的007系列的电影金牌编剧啊，叫尼尔·珀维斯和罗伯特·维德再次联手 哦， 然后写了这个《憨豆特工》第三部。厉害吧？这是007的编剧给写这个， 难为他，我觉得、 写的这个跟007完全不同的故事啊！ 哎，对， 然后这个导演呢，依然是大卫·科尔。大卫·科尔是曾经拿过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最佳喜剧类节目奖的这么一位导演。这还是最近一段时间喜剧类电影，我估计就是我们说的是在进口的啊，英国那边喜剧类电影，这应该是比较瞩目的一部了。 哎， 目前他的豆瓣评分，因为他在英国那边应该是十月份吧，我没记错，10月5号已经在英国上了。现在豆瓣已经有评分是7.0分。 好， 还不错啊。我们来看看在这周《憨豆特工》能不能够收获他众多的老粉丝。继续来看看这周还要到来的另外一部电影，刚才是三，这回是二。这个二呢，应该是就是那个谁，赵亮是特别关注的。 哎，这就是无敌破坏王。 还记得无敌破坏王吗？ 太记得了。 我好多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因为隔了也有5-6年了吧？这个形象是不是有点淡忘了？来，我们从那个一里面听一听，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好人一定会很幸福吧？ 说得好，破坏王，咱们都一样。你的话我们深有感触，不过大伙儿都习惯了。 真的， 破坏王。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邀请你加入坏人互助会，你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是想来了。我一定要说出点原因的话，也许……今天是我的游戏30周年纪念日。 哦，纪念日快乐，破坏王。 谢谢，扯淡。 是撒旦，不是扯淡。 知道了。言归正传吧，我真的不想再当坏人了。 什么？ 你别搞坏游戏程序！ 我看你是像涡轮那样发疯了吧？ 涡轮， 这个你应该记得比我更清楚啊！这段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就是坏人那个有一个互助会，是吧？ 对， 这个本来这个片子它这个设定的基调就很独特，它有一个就是坏人又不是那么坏，不是很坏，不是特别坏， 他就这个坏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角色，就是工作啊！游戏当中他们必须扮演坏人 ，所以他刚才说了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不是，我听他有一句话是说，哎呀，我的这个平常工作就是拿腿把人脑袋夹爆了，然后呢他说我不想干了，可是我一想，那我不干了，谁来干这个把脑袋夹爆的工作？游戏需要。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定啊。最关键的是他通过这样的一种设计呢，把很多游戏带入到这个电影当中了啊，这是成为他的一个亮点。 那上一次呢，我们知道是在游戏厅里发生故事哈， 对， 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我们看到两位啊，刚才你说了嘛，你是拉尔夫嘛啊，你牵着你的那个尼尼洛普 啊， 到了互联网里， 牵着说的跟宠物似的，嗨， 我也没说溜着， 尼尼洛普啊， 这回是到了互联网当中， 这就厉害了啊，这互联网的游戏那跟原来的游戏厅的游戏可不一样了，所以可以想见。从视觉冲击上，那一定要比第一部要升级呀，是吧？ 这回呢，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的，它叫大闹互联网吧？ 啊， 大闹互联网。 对， 有意思的是，这回据说这个中西元素结合的比较好，说里面有中国网络上很火爆的视频网站成为了这个电影的一个素材。 嚯！ 我看到他们的预告片里边啊，预告片刚才没听是吧？ 嗯， 预告片里边是。这不是他们俩人，他把于尼洛普给喊醒了吗？嗯、要一块进入互联网。 What's wrong with you? Start churning butter and put on your church shoes, little sister, because we're about to blast off. 两人就去互联网了啊！到互联网世界以后呢，看到的第一个招牌，你猜是什么？ 嗯， 前段时间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招牌。 好、哦， 天猫。 好嘛。 汉字天猫 啊， 就在那竖着呢。最醒目的就是这个了 啊， 所以这回可能很多中国观众会看到自己熟悉的元素啊。 嗯， 另外有意思的就是影片当中还有一段，不是到了互联网世界了吗？他们要找一个特别棒的、特别嗨爆了的那种网站。 嗯， 人家给他推荐说那个，那就迪士尼吧。 啊 就去了迪士尼了。然后迪士尼一看，一进去，哇，全是公主啊， 全是迪士尼的 IP 啊，迪士尼 IP。这个 IP 有多少呢？说这个公主就有14位。 我天哪啊！ 而灰姑娘肯定在里边哈啊，别的公主我也不太认识。 还有花木兰也。 哎呀，对对对，花木兰在里头 真出现了是吧？ 花木兰在这个电影里，而且也是公主的身份。 哦， 因为在美版的那个花木兰里面，她是这样一个人物嘛。 啊， 所以这回呢，这能大家能看到。就是旁枝末节的这种东西非常多。 嗯， 据说他的这回的这个叫彩蛋量吧，我们说彩蛋不是指影片最后的彩蛋啊，就是里面出现的 隐藏的 这些彩蛋， 好玩的东西。 多到什么程度呢？比那个头号玩家 啊 还要多得多。 嚯 啊！所以这个 IP 非常多。另外，还有一些漫威迷特别关注这部电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部电影的结尾的部分，这个漫威之父刚刚故去的斯坦李。会以彩蛋的方式客串亮相。 哎呦，这可真是特别的礼物。 那、迪士尼确实是在这一点上，他还是一个是他有温度，另外他真的会做啊。 嗯，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部本周五即将到来的《无敌破坏王》大闹互联网。 No, are you guys okay? Should I call the police? Do people assume all your problems got solved because a big strong man showed up? Yes. What is up with that? She is a princess. Ralph breaks the internet. Shouldn't it be Ralph wrecks the internet? Yeah, since he is Wreck-It Ralph. Yeah, but break the internet, it's like a thing. Right, it's just wreck the internet kind of sounds better, doesn't it? 嗯，这都是你这个可能看童话的比较熟悉这些人物哈。无敌破坏王第二部，除了无敌破坏王和憨豆特工第三部之外呢，在本周周五还要到来的一部电影是维和题材的中国蓝盔。 If you want to start right from here and get all of the mineral resource, the more chaotic this place, the better for us. 前面就是特别有这个国际大片的味道啊！ 嗯， 这是由宁海强执导，徐洪浩和一龙等等主演。一龙这个名字熟吧？ 哎呦，武僧一龙嘛！ 对对对对， 原来的 KO 之王，现在的被 KO 之王，是吧？ 其实他还有一身份一直是演员嘛， 对， 所以他在这个戏当中有很动作戏非常火爆的演出。他讲的是中国维和部队的官兵冒着危险坚守各维和任务区的故事，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中国维和军人的风采。这回呢，确实里面还有很多他是到实地取材，所以可能看到更多的来自我们在维和部队在这个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真实的场景。 嗯， 这里面我还看到了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演员表里面我没有看到他主要的名字出现，是不是他客串了一下 啊？ 就是那个谁，大猪蹄子 啊，但是有演的叫陈志国 是吧？ 啊， 真有他哈， 真有他啊！演职员表里边是有这个人的，这个就虽然说是首部的叫维和是吧？ 维和维和题材， 但是你看到里边他首先他有这个在这个叫什么？有非洲朋友是吧？ 对对， 黑人留学生， 我 想到了战狼， 主要那个拍摄地应该很像， 对， 非常像。 然后呢，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行动的方式啊，跟恐怖分子的这种。对垒又想到红海行动是吧？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对他有所期待吧。 我记得当时咱们在说另外一部电视剧的时候，也是同样题材，叫维和步兵营嘛。 嗯， 当时其实两个项目好像是同时启动的。 对， 所以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周五啊，这是最近时间不多见的中国动作题材的中国蓝盔。好了，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刚才赵亮已经是喜欢的不得了的《无敌破坏王》第二部的主题曲。这部主题曲不得了，梦龙演唱的，名字就叫 Zero。 感谢各位今天和我们盘点刚刚过去的周末电影，以及展望 本周即将到来的强档芯片。 哎， 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It's like to be a zero, zero. Let me show you what it's like to never feel, feel like I'm good enough for anything that's real, real. I'm looking for a way out. I find out how to tell you how I wanna run away. I understand it.